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在星期二的下午5点，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打开收音机来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袁一， 我是今天被那个办公室的阿姨夸赞说，哇，你怎么那么帅的泽华。 办公室哪个阿姨？今天是不是没有戴眼镜？ 就是在门口帮我们看门的那个阿姨，见到我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哇，今天太帅了呀。 不过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今天上衣就不知道为什么、看似就可能摆在那里是一件很普通的衣服、 哎、 就是条纹状的， 是， 但是上身以后真的很提亮肤色， 是。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像泽华一样肤色偏白的男生或者是女生的话，其实在这样的秋冬季，就大家满眼觉得就是色彩已经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你选择这样的一种亮色，然后再中和一点深色，其实还挺能提气儿的。 你虽然穿的是运动服，但是这运动服身上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有这个娘粉色，又把这个黑色中和起来，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有气质。 女孩子就应该多多的去找一些就是符合自己少女心气质的颜色啊， 包括这个前面这个打这叫什么系蝴蝶结的方法， 蝴蝶结， 把自己打扮成礼物、 然后就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吗？欢迎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你也可以来评判一下我们两位今天的穿着是不是如我们自己对对方的描述一样那样的贴切。 我们一走一改以往的风格，哎，以往上来都要互怼，现在上来互夸，简直是自己都不习惯。 好吧，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啊、 今天要跟大家专门来说一说过膝靴这个事情。然后刚开始定这个选题的时候，泽华很诧异说，拜托，之前不是刚刚找过亚曼一个专业模特过来专门讲过靴子吗？带了一大箱的靴子。我说不，你看你们男生又有误解了。这对于我们女生来说，靴子是靴子，过膝靴是过膝靴。 过膝靴就是过膝盖的靴子哈。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那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确实聊了很多靴子，然后短的、长的、过膝的都有，各种材质的、各种颜色的也都有。然后呢，也教给了大家一些大概的原则，如果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腿型，有什么样的缺陷的话，如何通过挑选靴子来规避掉这样的一些短处。 我清晰的记得在那天节目当中，我和我们档期的导播老师高阳都对亚曼示范那双那个过膝长靴非常的印象深刻，穿在人身上这怎么看都好看，穿在你身上也是条裤子的，也是好看的。 你凭什么说那个靴子在我身上是条裤子？这绝对就是最大的打击，好吗？但是你知道，每一个女孩子到了秋冬的时候，都想要入手一款过膝靴、 啊、 因为过膝靴如果你选对了的话，真的是美腿神器。它几乎可以掩盖掉所有女生腿上的任何的小的瑕疵或者是缺陷，然后呢，可以让你的腿型在跟你之前相比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选对。就是过膝靴其实不太挑人 哦。 但是你那个材质啊、松紧度啊，包括它的整个靴型啊，都要符合你的腿型才行。 每一个男孩子看到过膝长靴的时候，都会觉得首先这个靴子非常的难穿，第二多捂脚啊，第三的腿得多长才可以穿这样的一个靴子。 首先冬天我们哪里会怕捂脚， 冬天生怕不够保暖 啊。OK， 这是冬天的，只能冬天穿是吗？ 其实过膝靴秋冬的时候都可以穿， 现在这个季节可以的， 完全就可以了。像现在这个季节怎么穿搭，以及到冬天怎么来用过膝靴穿搭能够穿出最好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分享给各位的。所以如果你今年的秋冬想要入手一款过膝靴，但是还没有做好决定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时尚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第一条资讯交给泽华吧。 好， 说到天冷的事情， 大家都在买毛衣，哎，男生女生都在买毛衣，而且我觉得毛衣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每次看了漂亮毛衣的时候，你都想要花钱去把它买回家。 就是毛衣，就是从图片上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温暖的，然后你想躺在里面的。但是你知道，对于北方这种供暖的城市来说， 就很鸡肋。 特别鸡肋，你进屋你根本不可能穿着毛衣待很长时间，但你如果出到室外的话，你穿着毛衣也不够抗风。 而且男生经常会抓头发，你到室内以后你想把毛衣脱下又怕把这个发型给毁掉。 女生同样也是的，就是那个 是吧， 像我这种现在的长发，脱毛衣的时候头发就会炸起来，因为全部都是静电，就它会就是在女生都懂的，它那个一丝一丝都就垫起来，像霹雳贝贝一样。 OK， 说回我们这条资讯哈，这位女性拿出的自己织的毛裤，那我们前面为什么要说毛衣？ 就是毛衣毛裤这个事情，就 你穿过毛裤吗？ 我穿过， 就真的是毛织的毛裤、 啊、真的就是毛线织的毛裤。就你知道我们南方城市，我是江苏人、我是不供暖的、 是啊， 你知道我们冬天要穿多少衣服吗？我冬天最多的一次穿过6双袜子，太冷了。因为那会儿上学，我要坐第一排，因为我特别爱讲话，不是因为个子矮，是因为爱讲话，所以老师把我放到第一排， 这样可以看着他。 对，这样可以看着我，不要讲话影响别人。 一张嘴就把这粉笔扔进去。 你以为是垃圾桶吗？然后你知道大家就是上学的时候会一排一排的轮换座位吗？就是坐一个星期，然后再换，再换，再换。然后每当我换到最靠门的那个第一排的时候，我就要穿6双袜子。 我的天！ 因为那个门开来开去的，那个风呼呼的，太冷。 有毛衣有毛裤，应该也有毛袜子呀。穿毛袜子也会好 多。有毛线袜，有毛线袜，真的有。 毛线袜不够保暖，要羊毛袜。 羊毛袜也有。 我在冰岛见过一个非常厚的袜子，当时很想买， 对，想买回来。 但是你穿起来太鸡肋了呀。 就包括，就南方也好，就是现在全中国都很流行那种就是居家袜，就是那种那圈圈毛织的，然后感觉很暖和。但是我买回来一双，在北京穿，供暖的时候就热的出汗。 一进屋，老公说：“咦，是什么样的味道这么大？”好吧，说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哈，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在纠结是到底要不要穿秋衣秋裤。那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你看女明星天那么美，她们一拍戏的话，你看也在室外也很冷啊。 哎，走红毯什么的，不管什么春夏秋冬，都要穿得很露。 是， 所以很想知道她们的裙摆底下到底有没有秋裤， 哎， 或者是毛裤，以及她们是怎样这样不抗冻的。但是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女星，她是真的完全不避讳，就她真的会穿毛裤。 谁？ 景甜 啊，那腿是够细了，她穿的毛裤就跟正常人腿还要细很多吧。 据说景甜在走很多红地毯，只要是大礼服看不见腿的时候，她里面都会穿秋裤或者毛裤。 这一点确实很沾光，因为看不到你的腿啊。 对， 你们爱穿成什么样穿什么样。 就是像，就是我们学播音主持人女孩子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只是大晚会的时候穿长的礼服，如果真的礼堂里面非常冷的话，你里面也会穿裤子。我包括拍结婚照的时候，我的婚纱里面都穿了裤子。 但是我发现越到这个时候，女明星就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就越爱把这个腿露出来。天气越冷的时候，她反而穿的越少。 反正谁冷谁知道， 真的是。 但景甜确实是圈里面很有名的养生甜，她真的非常的在意自己的各种养生的细节，什么喝热水呀、泡水枸杞啊，什么都是她很擅长的。 她在小红书上经常分享， 对，经常分享。其实她被圈粉也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她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素颜教大家洗脸，那个视频当时很火嘛，所以很多人对他都路转粉了。 我还看他教人刷牙，然后我才学会刷牙的正确方式。 啊，就是要刷够3分钟那个，你不知道吗？ 不是，以前就乱刷，没有那个层次跟角度。 层次跟角度， 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角度应该怎么样刷。 我推荐你一本儿童书，是最近我刚刚买给我2岁的儿子的。 哎，今天不是星期二吗？为什么星期三了吗？ 就是我很诧异，一个20多岁的人不会刷牙，你知道吗？好了，我们来看一看景甜最近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是怎么来说自己对于养生这件事情的。 我是景甜，带甜甜多一点吧，好饿呀， 好饿呀。 一胖毁所有，最近那个还是不要打颜值分了。我都是让他们帮我修，因为我不太会修，我会一键美颜，都会有分场合，这两下吧，喜欢，所以才会长胖，会。没有没有，千万别说英语好，一直都有，对，各种不同类型都备好了，不会不会，保暖第一。朋友圈吧，还是刷朋友圈多。睡前不玩手机，睡前那个追剧，最近在追宫斗剧。最想去哪儿旅游？希腊，开餐厅。我觉得肥了以后并不幸福，很痛苦。减肥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不光是为了体型，也是为了健康嘛。长胖的原因就是吃太多了，然后不运动，那不运动自然身体就不好，所以还是要加强运动。除了辣条啊、麻辣烫啊、串串香啊这种，就感觉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完这些东西都会很开心。听音乐、追剧，然后泡澡，不太有偶像包袱。当着朋友的面吧，可能就是那个大马路上蹲地上撸串这种，还算是，心大一点，幸运，但是也非常努力，都有吧。我觉得在工作的时候吧，拍戏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有拼命的精神的时候，是能把自己感动到。 这是养生条儿、景条儿，告诉大家自己其实在走红毯的时候，即使穿里面那个秋裤露出来也不会觉得很尴尬，因为养生第一。她还是一个很惜命的女明星，但是同时她说到那个关于瘦肥胖的这个界定，我觉得还是很有科学的借鉴意义的。 是， 就是其实瘦不代表说是一味的去追求一种美感，而是说你在把自己的身形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你如果太胖，就说明你的健康是出现亮了红灯的。你如果一旦这段时间你觉得自己比如说爬楼梯觉得特别特别喘，多跑几步觉得身上的肉在抖动，那一定是你的体型出现了问题。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胖的原因，因为爬楼梯的机会越来越少。 就如果你看你平时来上班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在等电梯，你就可以，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进去，噔噔，超重。 哎，这跟体重没有关系，我说可能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体重这个问题，容易走火入魔。就是你原本以为对于自己而言，这个体重是已经很瘦了，但你达到这个体重的时候，你会觉得又不够，你还想继续的瘦下去。 当然，体重这个事情不是衡量你是否健康或者是否苗条的唯一标准， 也不是衡量你身材是否好的唯一标准。 对，详情请关注我们每周四晚上5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 哎， 超模养成记。 哎，据说本周有一个人神秘回归哈。 好，我们刚刚说了景甜的秋裤，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刘涛的毛裤。 妈呀！ 而且还是花毛裤。 妈呀，这是很有儿时的即视感。 花毛裤外穿， 就家里人这外穿呀？ 你想看？ 不是藏起来的， 不是藏起来的。 好呀， 看一下哟，这张图片就是在最近那个《亲爱的客栈》，就是她和她老公，这家也是第二季的，已经强势回归，就这张照片啊， 很好看啊。 对呀，所以谁说花毛裤就不好看了呢？ 啊，我们以为的是那种秋裤的形状，它其实是一个时装裤子的一个形状嘛。 对啊，毛裤就是不是那种缩了口的毛裤。但是当时刘涛穿这个毛裤的时候，她的老公王珂也表示不能理解。 啊、哦，为什么？ 完全无法理解，就是男生在审美啊。 那、啊、你为什么把毛裤穿出来？ 对，我们 丢人，显得没有裤子穿。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 老板娘。 Hello，Hello，Hello。 理解不了我。 啊，没事。哎呀， 人家都往年轻了，怎么能你往非要往那个老记录走，就是 没有啊，我们在镜头里看还挺 你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过程了吗？就他俩其实各在各自忙各自的工作， 是 原因拍节目，所以才汇合在一起。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刘涛又穿了这一身毛衣和毛裤，花毛衣花毛裤。她老公一上车就各种偷瞄， 就是像极了你们男生平时的反应啊。然后因为是老夫老妻，然后又很恩爱，所以也没有直说。 挺好奇，就是如果女生你被你老公偷瞄的话，你的心情是开心的还是？ 就是我如果穿这样一身衣服，我一定会有预设的，我会预设我老公对我看到我这身衣服的反应。我相信刘涛也有预设，所以她老公一个眼神，她都已经理解体会到她老公在说理解不了。 Okay. 但是你知道，刘涛的反应让我很惊讶，就可能我或者更多的女生会说怎么了？不好看吗？ 是。 你怎么不夸我呀？ 是 我是最新的时尚啊，就会这样这样，虽然不算强词夺理，但是就会很强硬。 对， 但是刘涛非常的温柔，就是说哎呀挺好的，我们在镜头里看就很好啊。 嗯，那就是镜头前跟镜头后的区别，因为镜头下也是那一面。 但是她老公给了一个解释，让我觉得也很就是又可气又可笑，就是男生的逻辑无法理解 啊。 她老公说别人都往年轻了弄，就你往老了弄。我觉得品牌商听到应该会很生气吧， 本人听到也会很生气吧。 好了，这一身衣服其实是有来头的，我们来看一看模特图，当时在秀场上面就是这样的效果。其实刘涛穿并没有比模特差多少， 哎，远看我觉得模特也挺像男生的，这一身我觉得男生也可以借鉴，哎， 男生也完全可以穿。 是的， 对，男生可以只穿裤子， 衣服也可以，这一身有一种吉普赛的感觉， 完全波西米亚风 是吧。 对，这个品牌我们不直接说出什么牌子哈，但是在明星当中还是很有人缘的，很多明星都很爱穿他们家的衣服，比如说章子怡 啊， 他们家的风格就是全身的大印花。 你看章子怡上身这件衣服跟模特上身完全是不同的感觉， 嗯哼， 在模特身上是波西米亚风，到章子怡这边就反的显得很端庄大气 雍容华贵。 对， 然后以及俞飞鸿 也是一样的，哎， 俞飞鸿本来就是端庄大气范儿的嘛。 对 对，这样以深色打底，但是纷繁复杂的这种宫廷的花纹在他身上完全是合理的。 是， 嗯，以及这是秦岚，她又多了一些仙气儿。 嗯， 因为颜色的关系，但是同时也有这个明星本人的气质在。 这很像那个皇后，她演叫什么皇后来着？ 富察， 哎，富察皇后， 富察容音，嗯。然后姚晨也是他们家的铁粉， 哎，但姚晨这样穿起来是有那种 波西 米亚的感觉的， 异域风情， 可能跟嘴型有关吧。 别看女明星很喜欢穿他们家的衣服，同时男明星其实也很喜欢。等一下，女明星还有一些案例，比如说郑秀文， 啊， 穿过他们家一件袍子，穿法跟模特不一样，模特是束腰穿，当做玫瑰裙穿的，然后郑秀文就是完全穿出她那个睡衣风的感觉。 嗯， 她，嗯， 有种港潮了， 对，也很棒。然后大幂幂， 嗯， 也穿过，最近演宝贝儿的大幂幂， 大幂幂穿起来显得是那种小女生的感觉。 对，可能跟就是其实这条裙子本身，大幂幂身上这条裙子是有那种短款睡衣风的感觉的，就是小公主的睡裙， 远看还有点像欧阳娜娜。 啊哈哈， 只是我个人感觉哦， 可能是发型的关系。然后以及蔡依林的这一件，色彩也非常丰富，蔡依林很适合驾驭这样的颜色跳脱的，然后色彩非常多的衣服。 是， 嗯哼，这是女明星穿他们家的衣服，然后男明星也很爱。首先，曾经有过吴磊穿一件西服，然后直接跟许魏洲和明道都撞衫了。 哇， 他们仨在不同场合穿了同一身他们家的西服。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吴磊。 右边是模特是吧？ 对，右边是模特，左边是吴磊。就他们家西服是那种丝绒质地，然后领子上会有那种，那种巴洛特式的那种绣花。 我觉得要巴洛特就巴洛特到极致。你看右边模特那样搭配很好看， 但是吴磊加了一个小蝴蝶结， 以及加白衬衣就不一样的感觉了，味道不一样。 因为吴磊年纪小，我觉得这样搭配也无可厚非。 嗯， 然后同样一身衣服在许魏洲和明道身上，效果也完全不一样。 搭配方式不一样，许魏洲其实有点参考刚才那模特身上的打扮， 全黑从里到外都是一个颜色，顺色的。 是， 嗯， 明道就是比较偷懒的方式了。 唉， 他里面就是个 T， 应该是。 对，明道我觉得这身没有穿好， 嗯，显示不出来这个品牌本身的那种 气质。 对 对，然后以及靳东也很喜欢穿他们家的衣服。 啊，那靳东这个年纪穿应该是很漂亮的。 你为什么要用年纪来衡量？ 你让男人穿衣服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才能把那个衣服本身的味道给穿出来， 撑出来是吗？ 对。 好吧，其实最近这个品牌在有一个展览，叫做，我来看一看名字，叫生命之树。 嗯 嗯，我看一看，我来确认一下。然后这个展览 本身呢就搬到了北京，离咱们很近，离咱们台也很近，就在 SKP 啊。 所以前两天姚晨和靳东其实都是出席了这个品牌在北京站的这样的一次展览。 姚晨那天穿的也很符合那个品牌的感觉， 就是穿的我们刚刚展示的那一身、嗯、然后靳东那一身其实也是活动当天穿的。其实它的图案当中很多用到水滴状的花纹，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哦， 熟不熟悉这个名字？ 那平原呀，包括那个有个 在歌里面唱到的 文化，也是一个很早的一个文明。 对，是美索不达米亚上那种传统图案，它就是象征生命之树，叫早椰树之芽。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图片，这是普及知识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下次在、嗯，比如你有机会去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嗯哼， 然后当地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传统服饰，你就可以买一身回来，然后说我这是 Atro 的牌子。 想象一下，在那么那么早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图案了，真的 很 漂亮，很 神秘。 好，人类的智慧啊！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北京的 SKP 看一看这样的一场展览哈。 嗯。 好，这是讲完了复古又儒雅，同时端庄大气，各种风格根据不同的人可以穿出不一样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女明星，大部分人开始知道她可能都是通过韩国的那个组合叫 FX。 嗯， 她是队长，然后其实她还挺幸运的，就是签了那个公司之后没一年就出道了，然后担任了队长、嗯、向来这个女明星宋茜都是跟舞蹈无法分割的， 是 因为她跳舞真的非常的棒。 哎， 可以先来看一段她在前段时间热血街舞团当中的舞技的展示。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What is this? Yeah, 太棒了，哦，这个。 一看就是一个很会跳舞的女孩子， 嗯，相当会。 对，这种力量，然后同时，就你知道，多年前曾经很多的歌手都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你看他每一支 MV，嗯，虽然歌手站在 C 位最中间最前面那个位置，但是跳的最好永远是后面的伴舞。但是现在这样一个，市场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程度，让很多的歌手也好，演员也好，要在各方面都多栖发展， 嗯， 所以已经能够成为各种唱跳俱佳型的选手了。 唱跳歌手一直都是最难得的，但如果你要唱跳的非常棒的话，你就是顶级巨星。 好，那我们也要说到宋茜，为什么会聊到她呢？因为这样一个会跳舞的女孩子，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其实最想撕掉身上的标签就是关于跳舞这两个字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下一个时段回来以后，继续来跟各位分享。 童年梦到如今不厌，流连球场内妈妈一些怨言。

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星期二穿搭环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在冬天只会穿秋衣不会穿秋裤，永远不会穿秋裤的泽华。 你秋衣也会穿吗？ 秋衣会穿。 我是到了北方以后再也不会穿秋衣秋裤的人。 秋衣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毛衣会很扎，秋衣可以起一个舒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近些年有一些商家开始推出一些款式还比较容易让年轻人接受的秋衣和秋裤。 有一些秋衣是可以单穿的，就是当做里面一个内搭，然后外面配一个什么袍子呀，或者配一个什么那个针织衫呀，这样穿的。 总之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今天资讯刚刚潮流风向标在说很多女明星的什么秋衣秋裤呀、毛衣毛裤什么的，就是呼吁一下那些做秋衣秋裤的商家，不是我们嫌弃，而是说你们既然身为秋衣和秋裤，你们就可以安分一些，比如说不要在领口加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花纹，尤其是女士的，很容易加一些很纷繁复杂的蕾丝，它不可能被我们露出来让大家看到，其次它穿在里面也会不服帖，所以你就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秋衣，一个圆领或者一个尖领就好了，然后正常的平整的锁边就好了，对吧？然后你颜色也出一些基本款，白色、黑色、灰色呀。 但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对于秋衣秋裤是不公平的。 怎么？ 一提到秋衣秋裤就觉得不能花超过100块钱去购买它们。 哦，那不是，我是那种就是崇尚越贴身的东西越值得你花大价钱去买。 啊，有这个两种人嘛？ 对 对，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反正穿在里面大家看不见，什么样都行。但是真的， 然后就会买得很将就，你自己都瞧不起他们。但并不是秋衣秋裤本身有问题， 只是你买的不对而已， 是你对于他的态度有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讲一期秋衣秋裤怎么穿搭， 需要自省的，是的。 好吧，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我们节目虽然一会儿会说过膝靴，但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在你所在的那个城市，因为我们收看是全中国的嘛，就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东西是御寒神器， 是 对，或者说你觉得御寒方面很鸡肋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找到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刚刚说到最后一条资讯是宋茜，会跳舞的宋茜，她最想撕掉的标签就是跳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她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是宋茜，也会看当下流行什么，但是不会盲目的追求，还是要适合自己。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的话，买了。我觉得还可以吧，那大家给我打分吧。我觉得还好。如果是生活中比较难尝试的风格，那我可以在拍摄中去尝试。都要。啊，然后下来。耳朵，45度，嘴巴。容嬷嬷，活到最后。不会特别去追，但是我要去看我自己演出来以后剪辑完是什么样子。宋茜，宋茜，宋茜，乖，往哪儿爬？瞬间移动，升一轮吧，比较听话。先把我自己带走。把另一只也甩出去，剪寸头，吃完多运动，加油，可以更好。对自己有了提升，就挑战了新的东西。困扰倒还好，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跳太多，大家会不会视觉疲劳？贵在坚持，坚持不下去就放弃吧。 最后一个想要对热爱舞蹈但是却坚持不下去的女孩子要说什么？ 我不喜欢他的表情。 为什么？ 贵在坚持，坚持不下去就算了吧， 就放弃吧。嗯，他其实那个话的内在语就是，其实你不适合。就是任何的一种艺术门类，其实都是有天赋所在的。对，就是你适不适合，到底所谓老天爷赏饭吃嘛，就有没有赏这碗饭吃，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你如果是纯粹是当做一种业余爱好，我就是喜欢舞蹈，我也知道我自己可能跳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就是喜欢，我就跳的时候我就很享受，但享受过程就好了，不要想说我能够靠着学习舞蹈怎样怎样，那就不要去想了。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题都很气，这样撕掉了标签美丽，要撕掉了标签就跳舞的天赋。对， 你的困扰是什么？太有钱了。这个采访应该针对王思聪。 幸福吗？ 好了，潮流风向标，今天资讯先暂时聊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进入今天关于过膝靴怎么挑这个话题了。进入到一起改变，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详细展开聊过膝靴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泽华，从男生的角度，你觉得靴子对于女生来说最致命的吸引力在哪？ 最致命的吸引力，腿细，然后 腿细， 对，然后那种皮和那个皮革的那种材质，会显得有一种魅惑的感觉在。 那从男生的角度，你看女生穿靴子，不管什么样的靴子，你会怎样觉得？你会欣赏女生穿靴子吗？也分，这一声叹息感觉里面内涵了很多， 一言难尽呀。就有的时候你觉得靴子本身是好看的，但你们女生经常会搭一些奇奇怪怪的袜子呀，打底裤啊。 你觉得最奇怪的跟靴子搭配的方法是什么？你见过的 就里面穿黑色或者肉色丝袜的那种，然后外面配一个长靴。 哎，现在这两年冬天都很流行一种叫光腿神器的东西啊。我有真的就是买来看一下，我很好奇，因为身边有很多女孩子在说光腿神器，光腿神器。结果我是觉得，我这样认为哈，首先我先来形容一下光腿神器是个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表面是肉色丝袜， 是， 但是其实内里面是加了绒、加了棉的那种连裤袜， 这样很暖和，可以理解吗？ 对，然后呢，你穿在身上可以让自己，我觉得纯粹是让自己误以为自己光了腿，因为你知道有些穿搭你必须要露出那个肉色的腿， 对， 才能好看的， 是， 你换成任何什么厚的、什么灰色的连裤袜呀、黑色连裤袜都不好看。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没有勇气露腿，那你就不要露。我觉得光腿神器真的不是神器， 对， 它是那种你腿稍微一弯就能让旁人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在你的腿上看到那个棉质的那个材质带来的那个褶皱感，就是一坨一坨那个感觉，所以不会有人认为你光了腿，而且你知道，就是大部分的女生都会想说，我通过什么样的袜子来让自己的腿显得更细一些，我要尽可能的让别人觉得说我穿的很多，但是腿依然很细， 是， 但是光腿神器恰恰是相反的，就是那种让别人看上去我没穿，但其实我腿很粗。 哎，我觉得这是分两种人，一种是那种少女的穿法，少女穿法大部分不穿，你看到会很心疼，你还是需要穿一个袜子吧， 或者你就穿一层真的是丝袜，如果你真的想露出那个皮肤本质的色彩的话，就真的穿薄丝袜， 是搭配的好话非常的养眼。还有一种的人呢，就是上了年纪的阿姨，你会发现非常爱穿各种各样的靴子，尤其是以过膝长靴作为他们的代表。 不，那些阿姨通常在就是春节时候那个标配就是烫一头卷发，就是那个卷都舍不得把它打散的， 对， 就怕它变直了， 对， 然后配一件貂，然后配一个靴子， 下面是那种这么短的一个皮裤的那种裙子， 对， 要露出来这么一截它的那个什么肉色的丝袜， 对， 你说是鞋本身问题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 对， 好吧，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冬天还是很喜欢选择靴子这样一款单品，因为它真的是算是唯一的一款又可以让你露腿同时还不会太挨冻的一种单品。 是， 但是你知道，就是咱们细数一下近些年来在流行的一些靴子，好像对腿型都不是很友好，比如说像这种会把腿截成两半的牛仔靴， 这个完全靠 不是牛仔材质哦，就是牛仔穿的靴子。 这个到底考验的是小腿还是大腿？ 我觉得是考验你整体的腿， 整腿， 对，整条腿。你像，你看这两个模特，左边那模特穿依然很好看， 你看他大腿几乎就没有肉啊， 他大腿和小腿几乎是一样细的， 是， 对。但是右边那个穿就感觉很灾难。但是即使是左边这样身材比例很好的模特，如果不是仰拍，如果不是拍摄角度很好的话，也很容易感觉腿被截成两半。 所以这是靴子本身设计的问题。 对，就对腿型真的不是很友好。这是一种牛仔靴，这也是近两年很流行的。还有就是夸张到一直到大腿根像裤子一样的大长靴 啊，这种其实挺常见的，价位还都不菲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穿，这真的就是穿一条裤子。而且通常最尴尬的问题就是它可能靴子本身设计的那个靴口的那个长度，你并无法 自己够到，是吗？ 不是够到的问题，就是它超越了你的胯的那个位置 哦， 那样就很尴尬。 那一坐的话会很硌，哎， 就说明你的腿不够长。 是，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还有一些近两年在秀场上面经常见到的叫做堆堆靴，也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可怕吧。左边这个金属质感的还稍微好一点，堆的没有那么夸张。 是， 右边这个堆着感觉你就像是两个腿套了两层塑料袋垃圾袋走在户外。 我记得好像90年代的日系女生很爱穿这样的堆堆袜， 就是曾经有过堆堆的这个流行年代，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 是， 这个图片里面的堆堆靴真的是堆到极致了，大家千万不要入手这样的靴子。 但这个堆堆靴应该不显腿胖了，他把那个胖的东西已经给你撑起来了， 是不显腿胖啊，可是你完全没有腿了。 嗯， 其实不知道是两根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在。你看，再比如说，即使像蔡依林这样的魔鬼身材， 嗯， 她现在完全是魔鬼身材了吧？她穿起这样的靴子，我也觉得没有多好看。 但是合理的，穿在她身上是合理的了， 就是很舞台， 对， 很吸睛， 很抓马嘛，嗯， 对。但是并不会展现她的身材比例有多好。 嗯，是， 对。所以连明星都无法尝试，所以大家还真的是不要轻易的去感受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在机场的一些街拍当中，很多女明星也因为没有选好靴子以及没有穿搭好造成了悲剧。比如说杨子身材比例整个没有问题，个子也很高， 她腿是很漂亮的， 对。然后她穿的这件卫衣宽大有点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还好，还可以。她但凡只要腿上的靴子稍微收身一点， 这样穿短靴应该是漂亮的， 对。或者你穿一个马丁靴都没有问题， 是。 但是她刚刚好就搭配了，在这样的一个极度廓形的卫衣下面搭配了一双刚刚好到膝盖的宽松的长靴， 可能里面的衣服更适合穿这个长靴，她又懒得换。 这个长靴的长度其实就很尴尬 啊， 这个长度是刚刚好到膝盖。 如果把这个卫衣解开呢，是不是就 OK 了？ 也不 OK。 解开，然后里面是短裤，然后 就是其实这个靴子再长两寸就好了。 你说不够长的问题？ 对，靴筒再长两寸，以及稍微收腿型一些就好了。 OK。 嗯，这个靴子问题真的是在于太过宽松， 像雨鞋。 嗯哼。蔡依林也曾经有过一个机场的 look， 其实也是过于肥大的靴筒，就会让她整个的身高都被这双靴子给吃掉了。你看，她穿了一个长款的白衬衣，然后搭了一双灰蓝色雾霾蓝色的长筒靴， 它这个要短一截就好了哈。 肥大的靴筒，其实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像蔡依林身上的这双靴子，一般人就不会去选择， 颜色不会选择哈。 对，因为这个颜色本身就有一种扩张感。 是， 但是好在卓琳她身材很好嘛，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双靴子又长，同时又太过宽松，太过肥大，所以整个人就被靴子吃掉了。 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肉眼看跟从照片当中看是两种感觉呢？ 我觉得照片还是比较客观的。 对，照片是客观的，但肉眼看的话你会放大它的美。 对，当然会，但是因为我们在挑毛病嘛， 是， 所以通过照片会更加客观一些。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杨幂，其实机场街拍当中失误率还是很低的，但是她也有一次因为一双靴子不够服帖，然后穿着穿着往下滑，同时她还搭配了一件长款大衣，导致整个造型就不像平时那么精神，很邋遢，就是这套。 这要不看脸的话，你不会以为她是杨幂。 对，首先这样的长靴，过膝长靴，最好不要去搭配这样的长款的风衣，因为把你的靴子的靴筒全部都遮住了。 但是讲真，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这样穿。 对，很多人会这样穿，而我完全能够理解杨幂的困扰在哪儿 啊？ 她为什么穿这双靴子会显得太过肥大？因为腿太细了。 他这个腿太细了。 还有一种现实生活当中情况，就是我们的腿实在是太粗壮了，会把靴子撑得显得 上去是吗？好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孟美岐、啊、孟美岐在参加明日之子彩排的时候有一双荧光绿的过膝靴，引发了粉丝的一片痛呼，原因就是太显腿粗壮了，大概要比山之大哥原本的腿要粗一倍。哦，我们有视频好不好？如果泽华认为照片太苛刻了，我们来看现场的视频。 Hello， 大家好，我是丝袜哥，你们小可爱，欢迎我的兄弟们和师姐们登场。接下来欢迎我的助攻师姐孟美岐。 在我地方这里这得听话的，把一个说着用力解释快乐。 在我地盘这儿， 你就得听我的。 这段视频其实是当时彩排的时候、但是后来他正式表演的时候换掉了这双靴子、所以善哉善哉，就是他这个身材孟美岐就无可厚非，不会有问题， 但是已经很亮眼了，在那个鞋本身， 对对，他身材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这双靴子在灯光下然后又是荧光绿这种大胆的颜色，就我能理解他其实想搭配他身上那个运动服的荧光绿的那个线条做一个呼应，是，但是这样的颜色做成靴子真的是太难驾驭了。 我跟你讲，身材太好其实是一件头疼的事情。 为什么？ 你会对于自己有误判，因为自己身材好，觉得什么样东西在自己身上都好看。然后你看荧光绿大家不敢穿吧，穿我身上就显腿依然很细很好看呀， 但是并没有 结果出来以后大家的眼光跟眼光不一致嘛。 对，而且他其实选的这一款是特别紧身一直到大腿根的那种长度、就是这样长度的过膝靴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普通人来选择， 是， 就是不管什么颜色都会显得大腿那一块就会显粗壮一些。 荧光绿真的很难搭， 太难搭， 想到都觉得很心塞。 好吧，总结一下经验哈，我们把刚才这些女明星的错误的示范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不是又高又瘦的模特身材的话，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随现在的流行趋势，不要因为说啊现在流行什么我就一定要买什么，一定要买适合自己的。首先靴筒就不能太过肥大，特别容易显腿粗。我们来显示一个素人的照片吧，其实他也不能完全算素人，也算是个小博主， 这身材比例确实很素人啊， 就是我相信他如果换掉这双靴子的话会好很多， 也许是拍照角度的问题，但确实这样子显的话是， 其实啊他拍照的角度已经完全按照我们平时所说的显腿长的角度了，就是完全是因为靴子的材质到颜色到款式都有问题。他选择了天鹅绒，一种很有膨胀感的材质，同时选择了紫色，很难驾驭，和他的肤色也不能够匹配， 是， 然后又是那种很肥大穿着穿着会往下掉的那种靴筒，所以再怎么过膝都没有用。 我觉得主要是衣服的问题，你单看鞋的话跟他的肤色是搭的，他可以很野性的那种路数。 我觉得如果把靴子换掉，然后这样一件紫罗兰色的衣服搭配一个哪怕是小白鞋都会比较好很多。 你想这样这个颜色换到杰克隽逸身上穿的话依然会很好看，他如果搭配好了吧， 是，鞋子真的有问题啊。 是啊，这种颜色很难搭了。 对，然后靴筒的造型也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入这样的靴子，首先肥大的靴子我们要 pass 掉，但同时呢也不能太细，因为你的靴子如果特别特别的合身的话，你也知道普通人的身材不可能像模特那样一丝赘肉都没有，就很容易把你腿上的肉给勒出来，那也是很尴尬， 会更显大腿的粗壮。 比如说这一位他给示范的这样的紧身的过膝靴就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来放大看， 这其实已经算很好了， 对，但是依然会有勒出来的那个痕迹， 是自己勒的太狠吧， 不是，是那个靴子它本身就是这样合身款啊。 妈呀，这穿上去得多疼啊， 就是反正你穿、 会把小腿暴露的太可怕了， 对对对，因为到你的膝盖，就是普通人没有办法保证说我的腿是笔直的像两根筷子一样， 是， 所以这样过分过膝比膝盖长出太多的靴子就容易把你那个膝盖那部分包括从小腿到大腿过度的那部分的曲线就完全的暴露在外头，而且它又很贴身，所以一点点的 空间 差距都不会有， 是，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哎，你这腿感觉显得更弯了。 对啊，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肉被勒出来。 OK。 所以第一不要太过肥大，第二也不要太过的合腿型。靴筒呢，同时这长度也很有讲究。我们刚刚通过一些错误示范也看了，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如果太短，比如说最开始展示那个牛仔靴，就会把你的腿一劈为二。如果正好到膝盖，像杨子那样，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哎，你好像是55分的身材。但如果太长到大腿根儿，像孟美岐刚才那样，也不会有什么优势。所以靴筒还是有一定讲究。 那长短什么样算合适的呢？之后会给大家普及。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接着说好不好？ 好。 首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入手过膝靴的话，还是要选择最经典的基本款的过膝靴。最佳的靴筒长度大概是在膝盖以上3到8公分。 8公分已经很大了。 其实没有多少，这是10公分嘛。 3到8公分。 对，就是比膝盖多出那么一截。 OK。 对，这是最合适的。那靴筒的松紧程度就是刚刚好，可以包裹住腿，然后不会让你觉得很勒，那样其实是最显瘦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最经典的这个靴子品牌，大家应该女生都很知道，就是 SW Stuart Weitzman 的鞋子。基本上他们家的过膝靴的长度就完全契合在膝盖以上3到10公分，长度刚刚好，以及它靴筒的设计弧度也是比较吻合腿型的。 那这种包腿的靴筒本身也是挑身材的吧？ 啊，但如果你腿真的很粗，那也不可能塞进这个靴筒里面。 啊，它不是后面系带子的。 它后面是有系带子，但是它的穿法就是像袜子一样，你把它那个靴筒给挽下去。 OK。 然后先把脚套进去，然后顺着你的腿把那个靴筒给捋上去。 所以这款已经算是不太挑身材的了， 已经算是不太挑身材，而它的皮质本身有一定的弹性。那关于这个品牌，包括相类似的品牌都有哪些过膝靴是值得我们入手的，我们稍后会来详细跟大家解释一下。尤其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关于 Stuart Weitzman 所有靴型的一个大概简单的一个跟的一个比例。 那太好， 他们家系列非常多，然后大家会经常分不清什么 Mainland、Lowland 还有 Thailand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靴型，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罗列。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今年秋冬入手一款最适合你的过膝靴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稍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爱青年计划。 Baby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小说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今天的靴子小达人袁一， 我是靴子小达人泽华。 为什么？凭什么？ 我家靴子非常多。 谁给你勇气？ 梁静茹。 那你来一句啊。 爱真的需要勇气，是爱不是矮。 矮真的是需要勇气呀、 啊。你为什么要针对人家矮的 朋友们？我说你。 好吧，我有很多的靴子，男生也有很多靴子。 是的，我们下午也可以专门讲一些男生的靴子。 男生靴子基本上都一样，没什么好讲。 对，就是以马丁靴居多，男生很少会 买。只是不同的颜色而已。 对，男生很少会买靴筒稍微高一点的靴子，因为不太适合。 很期待看一个男生穿一个这个过膝长靴，效果应该很特别。 好了，我们刚刚讲到过膝长靴怎么挑。首先有几个原则，第一是靴筒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太长，最好的范围是在比膝盖高出3到8公分。 嗯。 10公分以内吧，对，就是 OK 的。其次呢，靴筒的松紧度要刚刚好包裹住你的腿，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所以我们推荐到市面上，其实大家最爱选择的一个品牌叫 Slowisman， 然后它有很多的款型，大家一般就很难分清楚。它基本上除了5050以外，5050女生都知道，男生就说什么鬼，5050什么东西。 所以你说他们家的鞋就是。男生很多分不清楚是可以理解，女生自己都分不清楚， 很难分清楚。首先5050是他们家一个经典款，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女生朋友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再普及一下，它是一种靴筒，然后前后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啊、 它非常贴心，它的后半部分是松紧带 啊， 牛筋的那种感觉， 你腿太粗也可以提上去。 对，然后前半部分呢是皮质的 啊， 有牛皮也有麂皮， 抗风 啊，对啊，因为靴子基本上都是以皮质为主嘛，他们家品牌都是皮质的。这是5050，它呢靴筒有一个好处在于后面的松紧带的部分只到你的，就是，那个叫膝盖后窝的那个 膝窝， 叫膝窝后头，那个叫腘神肌、 啊， 腘神肌下方就在你腘神的那个地方的那个。下筒、 啊、 所以你在弯曲腿的时候并不会受到影响、 啊、 但是靴筒的前面呢它是会有高过你膝盖的一个设计、 啊、 所以其实那个靴筒立在那儿的时候前和后是有高度差的、 嗯、 这是它设计最奇妙的地方。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平跟的系列，所以穿起来没有什么压力，很舒服。那接下来呢，说完5050之后也要说一说 Slowisman 其他的一些系列。基本上呢它的系列名字跟它的跟高是有关系的，分别是 Lowland、Midland、Thailand、Finland 和 Highland， 嗯， 一共有5个。然后基本上大家可以通过跟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区别每一个款型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 跟名字其实有关系吗？ Lowland 是最低的跟，2.5公分的跟，然后 Midland 是4.5公分的跟，Finland 是6.5厘米的跟。然后 Thailand 是7.5厘米 啊、 哦，最高的 Highland 是8.25公分 啊，也没有到10哈、啊， 没有到10，靴子到10其实还挺可怕，但有一些品牌会出跟高10公分的，其中除了6.5厘米的那一款 Thailand 是尖头以外，其他的鞋型都是圆头。 嗯， 他们家的鞋子非常神奇，虽然是圆头，但是依然可以让你的腿型显得非常好。我们这里有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来了解一下。 我刚才插播一下，突然想到，其实男生在那个很早的一段时期，比如法国的那段时期，男生也是穿靴子的。 你说是牛仔靴吧？ 不是，就是宫廷的那种穿着打扮，男生也是靴子。 对，就是有点像马靴。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娘，他那是整体的装扮下来。 宫廷装扮， 对。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会儿男孩子还是长发。 对呀、啊， 对呀、啊。 所以如果男生你想穿长靴的话，你也整一个什么宫廷风。十一月一号那天可以尝试一下。 为什么是十一月一号？ 过一个什么节嘛？西方的一个什么节？ 那西方的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化妆舞会上的时候这样打扮自己。 哎，对，反正是一个突然想到的，嗯。 他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想买一双新的鞋。 哎，呸！我才不敢穿。继续说到这个鞋， 左边是跟儿最高的 Highland 啊， 这上面涂上写九公分，其实是8.25公分。就是最精确的这个计量，然后右边就是 lowland 是最舒服的，完全平跟，几乎没有什么跟。 右边的是最常穿的女生， 对， 左边这个就8.25公分了呀， 对， 看起来很低， 看起来你们男生真的觉得女生活得很容易， 对啊， 这样的 highland 穿在我们脚上，如果走一天的话，脚就想剁了，非常的累 哦。 跟高一件事情真的是对女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我个人觉得最舒服的是左边的这个 Thailand 6.5公分，然后同时它的跟还比较粗， 嗯， 所以走起来其实还挺稳当的。右边呢是中跟的 Midland， 大概是4厘米。 嗯， 从 男生的审美真的很不喜欢图一和图二的右边的这样的设计， 就是最平跟的鞋不喜欢， 以及是那种大方跟。 所以你们最喜欢是 Highland， 对， 就是圆头尖跟。 对， 你们男生真的是 这样看起来整个人腿非常的修长漂亮， 可是即使没有这样的跟儿，腿也可以很修长啊。 右边的那个方跟真的是不太懂。 好吧，然后5050，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系列，左边就是最经典的5050， 是。 然后今年呢出了一个升级版，跟儿要稍微再高一些，然后头也要比原来的那个头要稍微尖一些。 哎，但讲真，你看左边的这个跟儿，你把上面的那个靴筒去掉的话，男生现在很多的鞋跟也是这样设计的。 啊哈。就很舒服啊，超级舒服，就可以跑一天，可以奔跑的一双靴子。 OK， 嗯哼，然后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些小窍门，就是有一些收音机前像我这样不太会穿、不太擅长穿高跟鞋走路的女孩子， 嗯， 然后你又怕说我买一个平跟会不会显得腿不够长，就差那么一丁点的话，其实你可以买一双就是 lowland 或 midland， 然后呢， 里面内增高吗？ 对，大半号或者一号来买。然后在里面加一个3公分左右的内增高。 我曾经穿过内增高，嗯，我觉得更难受，还不是不穿。 你觉得问题在哪儿？是脚背吗？太勒。 脚跟儿吧，因为有个东西你一直踩着，然后你的脚又不实，一直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看，男生穿一个3公分的内增高就觉得好辛苦啊。 对。 可是却要天天喊着说，你们女孩子就应该穿8公分的细高跟儿。 我们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只说你穿8到10公分的话，我们的眼光会不一样而已。 那不还是喜欢8到10公分的杆吗？ 对呀，啊，但不强迫你，你怎样都美。 太会说话了。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差那么1-2公分的话，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 嗯， 因为它这个材质整个是麂皮的，所以还是很柔软的， 嗯， 只要你不是那种脚背特别高的女生都可以这样选择， 啊， 但如果你是肉脚背的话就不要这样， 嗯， 因为时间长会压迫你的脚背，会很疼， 嗯， 很难受，这是一个小诀窍。 这点男生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男生这个脚背的话穿靴子的话也会觉得，我觉得穿6个小时以上就会觉得难受。 对，所以不太适合长期的走路。 嗯，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品牌，就是在市面上的价格还算是相对要贵一些。 哦， 接下来有一个品牌叫做 Sam Altman， 它的基本款的过膝靴据说也很好穿。我自己没有亲身尝试，但是我身边有小姐妹给我反馈说，买了都穿了2年，到现在依然很喜欢，而且真的拍照起来的效果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这小姐妹很会过日子。哎， 这个就是 Sam Altman 的基本款的靴子，当然小姐姐本身身材也很好，然后这双靴子基本上在折扣季1000多就可以拿下了。 可是根本看不出来差别啊，就这个品牌跟刚才那个品牌。 是的，别说男孩子看不出差别，女孩子都轻易看不出差别。现在很多这样的基本款都是跟刚才我们所说那个牌子是比较类似的，所以这个品牌其实还比较适合就是学生党或者是刚刚入职的 新人， 价位很合适的，因为我大概了解一下，女生的这个靴子简直了呀， 嗯哼， 价位参差不齐，有的贵的真正让你啧舌。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基本上建议大家如果要买过膝靴的话，还是要选择不管什么品牌、 啊、 最好选择这个后面有一根系带的、 啊、 虽然这根系带看上去很鸡肋，但是你稍微系一下的话，它的靴筒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往下滑。 嗯 嗯，如果你的也有一些设计是为了让你屈腿的时候更舒服，在这个敞口的部分是一个完全打开的一个叉子， 对对对对对， 叉子那样子，虽然你坐着感觉很舒服，但是你走路走时间长真的会往下滑，你就是很尴尬的情况，就左右两个靴筒不一样高， 那是 非常尴尬。对， 我还看到过就那种整个后背全是用绳子来系起来的，那个我觉得很漂亮、 哦、那个虽然很漂亮，但是有一个尴尬之处、 啊， 就是如果你腿上脂肪偏多的肉会挤出来，跟罗马靴是一样的、 哦、太挑人。 嗯，然后再推荐几个品牌，有一个叫 Tiffy 的，以及 H&M 都有出后系带的基本款，据说好穿到爆，这是 Tiffy 品牌的，你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异。 这个靴子穿起来很难好看吧？ 为什么？ 它就像一个长筒的马靴或者是雨靴呀。 这个只是因为它的材质是亮面皮质 啊， 跟刚才的麂皮就不一样，所以你觉得不好看了吗？明明款式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个鞋本身我 get 不到它的审美、 啊、但是其实女生都能够理解它的点在哪里 啊， 就是正常的靴子啊，然后 H&M 的这款跟 Sovism 也很像啊，就像你们喜欢的 Highland， 对吧？ 但这个靴筒本身也是有点太无聊了，它没有那种女性美， 就是基本款， 它就是中性美，我觉得这是。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这两款因为在价位上比较有优势，像 H&M 的那一双大概是 Sovism 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的价格 啊， 所以首先它皮质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看前两张图片，它其实把腿包起来的那个 对 样子本身是好看的。 泽花其实从男生的审美角度完全 get 到了这个点，就是靴子和靴子之间细微的差异就在于靴筒的它那个分寸之间的设计。 哎，对， 它多那个一毫米就有点多， 对， 少那一毫米又有点勒， 对。 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两款可以替代款 Tiffy 和 H&M， 虽然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其实它在上腿以后的效果肯定是不如，就是你稍微多花点钱去买那个感觉。 那个皮质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当然 Zara 也出了很多基本款，在模特身上穿起来也是非常的棒。至于上身走路靴筒的牢固性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各位小仙女们如果有入手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Zara 的这款至少比 H&M 那款看起来要有那种女性美啊， 靴筒会更收身一些，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勒肉。 对， 嗯，好吧，基本款的过膝靴如果你听我们讲完到现在觉得说我已经有了， 应该每个女生都会有吧， 基本款我已经入手了，然后今年想要入手一些有特点的、怎么办？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对带特点的过膝靴。 好， 嗯，首先超帅气的漆皮过膝靴，在材质上做一些功夫。 嗯， 我们刚刚说了麂皮的，也说了亮面皮的，泽华作为男生不是很喜欢后者， 对， 不喜欢麂皮的。 嗯，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拒绝平淡对精致感有要求的女生可以来尝试一下漆皮的过膝靴，它确实亮亮的，如果你的颜色选择的不像刚才孟美岐那样选的是荧光绿的话，基本上质感还是会比较突出的，会比普通平淡。 女生是不是对漆皮就天生没有那种抗拒感？ 没有抗拒，尤其是这种黑漆皮，就是你哪怕全身黑穿了一个黑漆皮的过膝靴也会觉得你这个人酷酷的， 对， 很有态度。然后包括你选一些大胆的颜色，甚至比如说在今年2019春夏秀场上其实也出现了很多这样材质的漆皮靴，像左边的酒红色还有右边的基础款的黑色。 这两张特别是左边那个酒红色，它的美感在哪里？ 就很像雨靴是吗？ 对啊， 就是态度啊，就是这样的靴子就很适合腿细的女孩子。 然后那个材质也是感觉很奇怪啊， 因为它通常漆皮把这个皮质处理的会更平阔一些， 嗯， 所以它没有像麂皮或者是普通的牛皮那样的合身，所以它不会那么的容易褶皱，它基本上你看整个靴筒它就是从下到上是一个直筒， 嗯， 然后又是过膝，只在膝盖那个地方会有一个褶皱。 我知道了，那个红色就应该是它动起来，你看正面是好看的，你从侧面看的话会稍微有一点 褶皱。 对， 这种漆皮靴除了穿起来帅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好打理。 好， 买麂皮靴的女孩子都知道麂皮靴太难打理了， 嗯， 会泛白呀，然后沾灰呀，各种，特别适合大大咧咧的女孩子，稍微有点什么脏东西你稍微一擦就完事儿了。那当然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这个女性的气质更浓的话，也可以选择漆皮靴当中的细跟儿， 前提是你很擅长穿高跟鞋。 但是漆皮靴真的不能从侧面拍，从侧面拍总觉得很怪， 就总有一种雨靴即视感， 穿了一种那种漆皮裤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我们展示的图片就一定要给靴筒裸露出来的机会，就哪怕你搭配的是长裙，一定要让那个靴筒让大家能看得到才行。 但是我是有细高跟控，看起来很好看，那种细高跟 非常好看是吗？来，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品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现在正在打折，但是折扣之后还是要咬一咬牙才能买得到，像这一款，然后以及稍等一下，还有这一款粗跟的。其实这一款的靴型，鞋楦的这个地方很好看。 这个鞋型是挺常见的。 它的跟其实虽然看似是粗跟，但是这两年流行的马蹄跟，就是上细下粗，有一个梯形的感觉。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买漆皮的话，价位就是还是要买稍微贵一点的漆皮，它这个本身材质是好看的，不然会显得非常的 质感不好， 不上档次。 同时如果你是那种不太擅长穿高跟鞋的女孩子，但是你又想要有一点跟让自己显得更有精气神的话，这样的小猫跟其实也是很棒的，时髦度很高。小猫跟这两年依然还是在大行其道的， 这个就更挑那个皮质的材质的。 对，像这样的靴型其实买黑色或者是红色 啊，红色可以， 色对，就是比较不容易出错的。 不要买白色， 千万不要买白色，漆皮太容易膨胀了，然后白色就更可怕了。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有特点的过膝靴，就是漆皮的。接下来我们也推荐一下动物纹的印花过膝靴。动物纹像豹纹啊、蟒蛇纹啊这样的，很多女孩子对于这样的动物纹路也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很多人对豹纹是没有任何的抗拒力， 对， 但是穿在自己身上并不太适合，我觉得，就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就对于更适合那种敢穿会穿，然后敢于表达自己个性的女孩子， 是， 来吧，看一看动物纹的。首先，如果你买了这样的蟒蛇皮的，当然只是这样的纹路哈，不一定真的是蟒蛇皮，这样的纹路的靴子的话，配上这样一条白色连衣裙， 很张扬， 对，非常的 chic， 全街都在看你一个人。你不用担心过时，这样的靴子其实可以穿很多年，然后包括配裙子，配一些长裙或者上身穿运动装也是很有活力的。你看这样的蟒蛇纹就很有野性， 右边是好看，左边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配长裙的话不就遮挡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模特对自己的身材足够自信，其实他完全可以把下面那个长裙给去掉，只穿长款的卫衣，普通人就可以这么穿，然后露一截腿是最安全。 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这个过膝靴是不是必须得全部把靴子本身给露出来？ 对， 稍微遮挡一点都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说自己买那个皮质有点太过张扬的话，你也是可以选择这种长裙，然后遮掉一些自己的靴子的。 这样子我觉得是每年过年很常见的女生 的 一种 穿 法。妈妈包括一些小姐姐们，就年轻人也会这样打扮。 我是觉得如果你的靴子足够有亮点，像是这种特殊皮质的话就可以这么穿，但是如果你的靴子本身就是乌漆麻黑的一片，只是一个普通的基本款的话，就不要这样穿。 可即便这样穿，我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穿这样的靴子呢？ 就是你觉得 你穿个短靴就好了呀， 如果你全部露出来就有点太张扬，但是如果不露又不行， 好吧。 然后再来看一看豹纹，这一款是来自 Dolce & Gabbana 的模特，搭配了一个纸和靴筒大概差距有8公分左右的一个大衣，就搭配这样的动物纹路的靴子的时候，你的上身颜色一定要简单。 可即便在模特身上也没有显得很好看。哎， 你无法接受这样的豹纹吗？ 我单看鞋本身是好看，但我想不到任何一个可以把它搭配的好看的穿法。 就穿黑色大衣或者白色大衣就好了， 露腿， 对，露腿就好了。然后包括像高阶品牌 Mango 也出了这样的蟒蛇纹，配这样很暖的大针织的粗棒针的毛衣也很好看。 这种的话女生会不会觉得我要穿这样的这个鞋的话，我今天就得是那种 sexy 的打扮？ 会啊，会偏性感和神秘一些，但是 只能是这样一种打扮吗？ 但是不太适合第一次见对方的父母、男方父母，这样可能会在婆婆内心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万一婆婆也觉得哎，这个鞋很好看， 好好看， 我试一下。 这样婆婆可能很少吧， 碰到是你命好。 OK， 如果你觉得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些，不管是蟒蛇纹也好，或者是豹纹也好，或者是鳄鱼纹也好，就有点太张扬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暗花的蛇纹或者是动物的花纹，就是 粗看还是一双黑靴子， 嗯， 但是它压上了不同皮质的纹路， 嗯， 就像这两款，其实你如果仔细放大图看的话，你是能够看到它的纹路的。左边这个全靴身都是有那种蟒蛇的那种蛇鳞的，为什么有一种你是 有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还好吧。右边其实也是，右边也有，然后右边的鞋头呢用的是普通皮，所以有这样有一个拼接和，哦对，左右都用了拼接的方式，所以这样比较有层次感一些。然后这双靴的上腿的效果也很不错，它很收身， 这个看起来是挺有趣的，比那个纯黑色要 对 丰富一些， 对、嗯、更耐看一些，更不容易淘汰一些。好，这接下来的动物的纹路的，就是豹纹啊，什么蟒蛇纹之类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看上去就很暖和的天鹅绒的过膝靴，适合相对保守一些，没有刚才那部分女生那么敢穿，但是又想寻求一点时髦突破的女孩子。 嗯， 当然我们所有推荐的这一些特别款都是在你已经有了基础款之上的进阶版了。 嗯， 天鹅绒的靴子看上去就是光泽度很好，然后同时还很暖和。你看像这种红色的， 对， 搭配牛仔裤也好，或者是黑色打底裤也好，都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而且天鹅绒会比较服帖， 对、嗯、秋冬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它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容易显腿粗，即使是像 Taylor Swift 这种1.78米的女孩子，如果没有选好角度都很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哪里粗？这个角度明明很已经很细了、啊、 就是显腿粗的意思是它比平时的水平要粗一些。 OK， 对不对、 嗯、 对不对？因为它会泛光泽嘛， 但那个红色在晚上穿应该很亮，很好看， 会很亮。 对， 所以有一个诀窍，就是不要买颜色太浅太艳的。 嗯， 因为颜色本来就浅，它的那个曝光度就高， 嗯， 就会让它的膨胀感更高一些。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天鹅绒过膝靴，并且你自己对自己的腿型很有自信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暗色调的，比如说暗红色，比如说， 但也不能太不能没有光泽的那种暗红 啊。对，天鹅绒不会没有光泽， 嗯， 对，酒红色，或者说墨绿色，或者说什么那个宝蓝色， 宝蓝色，对 对。还有典雅一些的紫色其实也可以，你看像这个蓝色，就是你行走在尤其像在欧洲一些大阳性气候的城市当中， 嗯，这很漂亮， 就你觉得是阴雨天当中的一片亮丽的风采。 这个亮蓝色我觉得大衣给它遮挡起来是好看的， 对对，因为它就有那种不安分的情绪在， 对对对， 我被挡住了但是我依然还很好看， 是， 对。灰色还是要慎重选择，但是恰巧很奇怪的是，这样的灰色做成天鹅绒之后反而效果要比你买麂皮的灰色来得好， 它有种深空灰的感觉。 对，这个灰的灰度还是要去把控一下，要相对偏深色一些的灰，不要太浅。 我想要这个颜色的发色。 你真的是天天在找自己发色的颜色。还有包括像这样的很神秘的紫罗兰色也很好看， 紫罗兰是好看的。 这个紫罗兰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哦，这个紫不是一般的那种薰衣草紫 啊， 它是偏紫红色的紫， 对， 所以它有一点暗红相加了紫色的感觉， 嗯， 所以它真的色调整个把控的非常好，又不会显胖，然后同时还有神秘感在， 把你那个费洛蒙气息释放的淋漓尽致。 嗯，当然墨绿色就是暗蓝色，有点像孔雀蓝色再偏深一点的色调，其实也是很好看的。你看像模特这样搭配棕色的皮裙呐、啊，或者是黑色的连衣裙呐、啊，效果都不错。 我觉得天鹅绒材质的很好看。哎， 天鹅绒就是一个让人无法去抛弃它的一个单品，虽然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难打理啊， 嗯， 会容易就是逆毛啊，或者各种或者显粗啊这样的一些缺陷， 沾灰尘。 那你依然很想拥有它。 那天鹅绒材质的靴子挑腿型吗？比如说我稍微有一点点肉肉的， 我个人还是觉得很挑腿型的，因为它本来就有膨胀感， 嗯，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因为本来我们推荐的这些，不管是我们最开始说的是什么来着， 麂皮， 不是麂皮，最开始说的是，等一下我要看一下稿子，哦对对，漆皮 啊， 对，漆皮靴，包括动物纹路的靴子，以及我们刚刚说的天鹅绒的靴子，都是在你已经有了经典款基础款的基础上，再来去入手一款比较特别突破一些鞋子。 嗯， 然后所以呢这几款都还是对腿型有一些要求，然后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跟大家讲的挑选过膝靴的两个原则，第一就是靴筒的高度， 嗯， 第二就是靴筒的宽松程度。 嗯，双十一好像要到，现在很多人在开始那个下单或者是放到那个购物车当中，我觉得靴子这种东西是一定要现场试的， 嗯， 不要从网上直接买， 即使网上有活动你也可以先去专卖店试一下。 对 对，

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今天的靴子小达人员一， 我也是今天的靴子小达人员一。 让我怎么说你呢？ 可能太想做原一了吧， 就是复刻到底吗？ 那你最近身材可能太好了吧，嫉妒你。 干嘛动突然就是冷不丁的 Q 到我这一点，人还没有准备好，怪不好意思。 我觉得以后你都不要做周二板块，应该做周四板块。 哦，不要啦不要啦， 就你觉得健身材好比那个时尚更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身材变得越来越好之后，花钱的机会越来越多。 你好像身材不好的时候花钱机会也很多呀， 就是你会觉得更多 要遮肚子啊，遮肉啊。 但是 女生怎样都有借口， 对，女生永远都是借口。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找一款更适合你的靴子，然后才不会花那个冤枉钱。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先帮大家趟了水 啊， 就花过冤枉钱，然后你就不要再花了。对， 好吧，我是泽华，不要忘记。 是我们刚刚正在推荐说，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款基本款的过膝靴，怎么样可以再进阶一步？我们讲到漆皮的，然后动物花纹的过膝靴，以及看上去就很暖和的天鹅绒过膝靴，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但好吧，接下来我们要推荐， 但都比较挑腿型了， 这些进阶版都会比较挑腿型，就是对腿型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接下来的这一个款型叫做最舒服的运动休闲过膝靴， 运动休闲， 对，就很适合那些潮系的街头范儿女孩子 啊。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年的2019的春夏秀场上面，比如 Louis Vuitton 的模特们就带来了很多这样的演绎。他们把自己家的衣服然后搭配的几乎清一色都是这种运动休闲款的过膝靴。 这跟刚才介绍的第一款区别在于哪里呢？ 区别很大，你看侧面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稍等，图片要这样打开才会更方便。就是它的鞋底其实如果不看靴头，它就是一双板鞋或者运动鞋， 是， 对，跟那样的平底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吧？ 它只是在运动鞋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个 靴筒，对。但是这样的设计就让人觉得很混搭，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靴子。 嗯，倒是了。 你看钟楚曦在这一次秀场上这么穿，虽然他这身装扮的整个的效果我们在意啊，但是他至少演绎了这样的一款靴子。 OK， 这是明星看秀的穿法，我们常人不太懂，对。总之就有一种黑骑士的感觉。然后当然如果你觉得那样的，我们刚刚展示那个白底儿然后黑筒的那个靴子是这两年很流行的一个牌子，叫 Rick Owens 啊， 对， 很贵的嘞， 真的是不便宜。 嗯， 但你觉得说我个人无法接受，我个人会有点接受无力，但你如果想要选择这样款式的相对舒服帅气一些靴子，你也可以选择登山鞋底的。 好， 看一下，大概是这样的，它不像马靴其实底是平的，不太防滑。 这就是 Timberland 加了一个靴筒啊。 有点像那个感觉， 啊， 就是登山鞋底的这样的靴子，它的那个摩擦性会更高。 那为什么非要加一个靴筒呢？就女生会有 保暖呀。 你看到以后是会动心的吗？ 我看到以后会啊。你看，如果你搭配的好的话，配上这样的短裙，然后上衣的话，就是青春活力啊。 哦，那我大概明白了，就是以前这样穿法只能穿听不烂的那样的靴子。 对啊， 你现在可以换一种搭配。 对啊，而且你还有保暖的效果在，然后同时还可以露腿， 还是帅帅的 slay 的。 对对对对，有很多种造型，包括像 Zara 其实也乘胜追击出了这样的靴子，就这有点像就是 Balenciaga 那个短靴袜靴的升级版，靴筒更高一些。 这一款就谨慎选择吧， 不知道上身效果会怎么样，只是帮大家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很难想象上身效果。 这是被称作最舒服的运动系的这样的过膝长靴、那接下来就到了泽华最赏心悦目的阶段。 刚才那个鞋我觉得零零后们应该会很受欢迎。 你为什么要瞧不起我们这些零零之前的人？我们怎么就不能买这样靴？ 我妹妹就会觉得你们那种鞋就太老派，不是现在的年轻妹妹们会喜欢会追求的那种，他们会喜欢运动鞋靴。 哼，也是啦，你们正在生长发育阶段，也不要穿高跟鞋啦。 不太懂。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性感的细跟的过膝靴。 哇哦， 就最适合人瘦腿细时尚度也很高的女孩子。 哇哦， 这样靴子通常靴筒都会非常合身，因为它是细高跟的。我们来看一些演绎吧，就是你看完这样的细高跟以后，你真的很想入，就是这种 legging 还带一些皮质的 legging， 然后配上这样纯黑色的细高跟的靴子，你觉得哇哦！ 你看里面也穿牛仔裤，如果它没有细高跟，就是平跟的话，穿牛仔裤的话就很奇怪。 对，就很普通，然后配上一个机车服，虽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黑色， 太帅了， 但黑的不一样。 哎， 对，然后另外你搭配长款的 oversize 帽衫也可以，哇哦！ 欧美很多人会这样穿， 就是哇哦，腿真的足够细就应该这么穿。 但它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说的8到10公分。 对，其实超过了、但是因为它的靴筒的宽松度非常的合理，就模特本人腿型非常好。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借鉴一下这样的穿法，它其实就露了一丢丢的那个腿。 对对，穿法我们一会儿会详细来说， 就不会显得太冷。 对，接下来我们来说潮牌两大品牌 Balenciaga 和 Vans 都出了颜色非常大胆的这样细高跟的过膝靴、左边荧光绿，右边是紫色，而这个紫不是我们刚才说天鹅绒那种深紫罗兰，今天就是那种亮紫亮紫的。 对、这个紫色太难搭了，绿色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都不要试，就给大家看一看就好了。那适合咱们自己来穿的，比如说像 Vans 今年出了这种细高跟的完全的袜靴的高筒靴，像这种灰色其实搭起来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袜靴它就解决了袜子本身的问题嘛，你就不用再考虑搭配什么袜子了。 对，而且合身度会更好。所以这样合身度好的靴子就会更容易凸显你腿部的线条，同时也更容易凸显你腿部的缺陷。 但这个颜色不太好看。哎， 这个颜色就是显得会更清凉一些，没有那么保暖， 也显得比较老派。 它接近没有啊，我觉得 那种阿姨的风格。 不啊，我觉得我恰恰觉得金属会很有科技感和未来感。 你看像旁边这模特这样搭配的话，你也会没有觉得它很年轻。 就是我觉得模特搭配值得借鉴的是这样的偏浅色的袜靴，你可以搭配一些轻材质的 啊。 对，但是呢它搭配了一个藏蓝底的这样的雪纺的连衣裙，确实有待商榷了。 再加上冬天肯定会有羽绒服啊，你长款羽绒服一下来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感觉。 穿在外面其实倒也还好。然后接下来 黑色 这一款黑色基础款是来自 Jimmy Choo 的， 这很好看啊。 这鞋子对向来都是合身度很高的，所以你的腿只要没有什么问题，穿这双靴就会很好看， 肉肉的腿都会显细。 嗯哼，这样的靴子不太建议就是一般的女生穿在牛仔裤外面了、就是你贴身穿就好了。 对， 或者最多里面穿一层丝袜就够了。 OK， 不要穿太多层在里面，要不然就会显得很臃肿。当然也有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吧，看一个大毛衣搭配这样的细高跟的过膝靴， 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如果你开车的话，你不会在路上待多久，穿个毛衣就够了， 然后外面可以再加一个抗风的短外套 啊， 都可以。对，好啦，说完这么多进阶款的靴子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正式说一说靴子怎么搭这个问题。有几个原则告诉大家一下，很实用的一个过膝靴的搭配套路，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在今年秋冬搭配过膝靴的时候一些新的灵感。首先一个就是最显腿长的搭配方法，就是顺色搭配法。你的靴子什么颜色，你的裤子你也穿什么颜色，搭配同色系的紧身裤或者是打底裤就好了。靴子是黑的，你就搭刚才我们模特上显示那种黑的 legging 或者是黑的紧身牛仔裤。靴子是红的，那你也去买一个比较顺色的红色的打底裤，这样其实远远望去就是你肚子以下全是腿。我们来看一下模特的示范图。其实黑色还是最好打理了， 你像左图这种红靴子，你要想买到这种红色打底裤或者连裤啊，其实挺难的。 对，这种质感的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对， 然后像中间和右边都是黑色的靴子，中间是带跟的，右边是平跟的。 右边呢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它其实是在大毛衣里面直接穿了一个黑色的连裤袜， 是， 然后就可以搭这样平跟的靴子，然后又觉得说不会太过，同时也很舒适，也很保暖。那中间其实就是短款毛衣配上腰带，然后配上紧身的黑色牛仔裤，再搭上带高跟的过膝靴。 紧身的黑色牛仔裤就是你的腿一定要够细，足够细才好看了。 对，要不然你的大腿的部分就会裸露的有点太多。这是第一个顺色穿法。第二个搭配的原则叫做里短外长，这是我个人认为既拉风又保暖的一种穿法。就你里面搭配短裤或者短裙，或者是像模特一样穿 oversize 的上衣，总之就是一定要露出一截大腿。你发现过膝靴很基本的一个穿法就是露一截腿， 对 对，所以你就里短外长就好了。然后外面你再去搭配一个风衣或者长款的大衣，最好是敞开着穿。如果你没有什么太多的保暖诉求的话，你要让你的靴子能够露出来，要不然就会出现最开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杨幂在机场裹着那个大衣然后穿过膝靴那种状态，太过懒散， 是 比较邋遢。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吧，里短外长的穿法。短裤左边是长款毛衣，然后大家都在外面加了一个长款风衣。 我觉得左边那个更好看，哎， 因为颜色的关系， 而且你看露的其实也更少一点。 我跟你说秋冬大家非常喜欢焦糖色 啊， 就一看焦糖色就无法抗拒。 焦糖色不挑肤质的，哎，不挑那肤色的， 不挑肤色，对对 对，而且很有质感。里短外长当然就是这种既有一些小想法同时又有保暖度的这样的穿法呢，很适合在寒风当中依旧想露大腿的女孩子们。而且你的长外套走路会带风， 对， 那个长度可以完全到几乎到脚踝那个部分，完全是可以的。感觉冷的时候你就把大衣裹起来就好，你看这个走路带风的感觉很飒爽英姿， 那大衣的质感很好。 你又开始在惦记别人的大衣了吗？ 就大衣这个事情大家也需要买这个质感好一点的。 对对对，因为它是在你，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规律吧，就是如果在你的一身 look 当中占据面积很大的，那件单品就是你需要花一定的成本去投资的， 而且也很实用，就若干年你都可以使用这一件。 对，不是当季的产品。 对， 接下来的搭配的方法呢，我个人觉得是最特别的一种搭配方法，混搭长裙或者是纱裙。这一点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能够理解，就是用帅气的过膝靴去混搭女人味特别重的裙子，比如说丝绸啊或者是薄纱呀，都会有一种就是中和感，会有一种混搭然后材质碰撞的一种惊喜感。就像刚才 Vamons 那双金属灰色的袜靴，然后搭配了那样子的纱裙，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是很有想法的。 而且丝质的纱裙它其实不太挑身材，我发现 不太挑身材。而且丝质的纱裙我们之前也讲过，它可以起到一种滤镜的作用， 对， 就会让你本来很无聊的一身 look 然后增加了一些亮点。 是， 我们来看一看模特的示范。从左到右都是选择了不一样质地的裙子，像左边是那种丝绸质地带一些光泽度的，然后中间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材质，但是选择了开叉的。我个人会更倾向于说，如果你要选这样的长裙的话，一定要有开叉的部分，让你的靴筒有裸露的机会， 是， 不要埋没在你的裙子里面，除非你选择了非常非常跳眼的那种靴子 啊， 比如说颜色很跳眼或者材质很跳眼， 刚才白色牙感那个绿色啊， 对对对对对。在右边这位呢就选择了红色靴子外面套了一个足够长的纱质的像滤镜一样存在的纱裙， 它很透这个纱裙， 对，所以你里面靴子长什么样也可以完全看得清楚。 是 这样的穿法，因为特别所以撞衫率很低很低，基本上可以让你回头率保持90%以上吧。好啦，今天我们的过膝靴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你看我们之前虽然讲过专门的靴子，也带来了一大箱的靴子，但是单拎出其中的一个门类就可以讲整整一期节目， 真的是 女生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穿搭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知识点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男生就知道你的钱去哪儿了，就一个长靴他们就可以讨论这么久，可以买多少双想想看。 但是我们节目一直在倡导大家，如果你是刚入手的话，一双基本款就够了，而且已经帮你排除了错误选项。 哎， 男生朋友是不是要感谢我们？ 我觉得这期男生很值得看。 对， 你买一双它比较百搭的就若干年不用再给他买了。 哎，你 你们男生真的 就每次看哇，就有全新的穿法，好好看，好特别。 对，你看我们前面讲了怎么来选一双基本款以及基本款以上的这个进阶款，然后之后还讲了不同的搭配方式，然后男朋友就可以回家分享给你的女友说，哎呀，你这双基本款很好看啦。 对， 你觉得无聊的只是因为你穿搭的方式可以创新一下。 以后我们这个看我们节目的男生，他女朋友永远都是基本款女友。 好，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I can't fall in love without you. I can't fall in love without you. Please don't fall in love without me.